些曾经走得很快，依然清醒，虽然很痛，但却很美丽。心灵要谁了解，眼中烛光摇晃着熄灭，为何把我推向边缘，比砸坏了的一切卡住了我，让我无法往前，囚禁在距离上升最远的房间，单独隔离，寂寞的盘旋，全世界都停了电，全世界都封了街，我所有窗子外面被贴上黑夜，我那份思念却没人听见，真的是疲倦，全世界都停了电，全世界白雪满天，才发觉在我心间有回忆碎片，一纵然翻身就刺痛了血，我蜷着身体缩成一个圈， 学忍痛，我

喜欢情浓，不爱了就先珍重，抵抗不了爱。 选择等待，记忆

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, dream, dream, dream. When I feel blue in the night and I need you to hold me tight whenever I want you,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. Your lips of wine anytime, night or day. Only trouble is a gee whiz, I'm dreaming my life away. I need you so that I could die. I love you so, and that is why whenever I want you,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, dream, dream, dream, dream. I can make you mine, taste your lips of wine, anytime, night or day. Only trouble is a gee whiz, I'm dreaming my life. So that I could die, I love you so, and that is why whenever I want you,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, dream, dream. 是你的小懒惰， 当然最享受在大街上说爱我， 随便别人怎么说， 多了开心和难过，逐渐的分不清你还是我， 开始和你一样爱上了花火，现在却又越来越相信星座。 水瓶座，只有你能了解我。 如果我是双鱼座，只有你陪我啰嗦。 如果我是最最纠结的天平星座， 选择困难的时候交给我。 如果我是巨蟹座，每天要你抱抱我。 如果我是狮子座，每天要你听我说。 如果我是最最经典的处女。星座， 我也会奋不顾身地爱着飞蛾扑火。 记住你的人永远只有我。 如果我

愿。 你就这样摇摇摆摆住进我的视线，我的世界因为你的出现改变。你飘起的长发像清风轻拂我的脸，我就这样完全摆在你模样的笑脸。一切悲喜都是因为你， 声还未够，海枯石烂不离不弃到永久、哦、我把四季用来爱你，眼前彩虹都是因为你，雪花才为你开，祝福随风红叶飘来，至死不渝永远爱着你。春夏秋冬相伴随着你， 手机里的信息空空荡荡着，电话里的问候不再温暖了，回忆中走在一起的感觉多美好，还想着牵起你手时的幸福味道，你听着我哼着，我是多么想要给你 forever love， 可我只能在你身边默默守护着，我知道我做不到，做不到说句祝你幸福转身就到，我知道我还想要，还想要做你生命里的温暖依靠，我知道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